北京时间的17:09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后天的天气情况啊。明天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9摄氏度。而后天呢，也就是礼拜天的，也是阵雨转阴的天气啊，最高温度23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7摄氏度。在这里呢，貂蝉也提醒所有明天将出去玩儿出行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，预报有雨，也请听众朋友们带好雨具。而周日呢，气温将会下降到23摄氏度，一定要多添加衣物，别感冒啦。好啦，我们继续今天来说的内容呢，不推荐好吃的了。今天呢是8月25号，八月底了，九月份是吃什么的季节呀？吃海鲜的季节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貂蝉也是找了一些小窍门啊，教你来怎样的挑海鲜，从此以后呢就可以放心的吃海鲜了。说呀，又到了一年的海鲜季了，这个时候啊，海鲜的品种多样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如何能够享尽美味又吃得健康呢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貂蝉来教大家怎样选海鲜呀、啊，包括最常见的鱼、虾、螃蟹、鱿鱼、蛤蜊等等等等的哈，来告诉大家怎样来辨别这些海鲜是不是新鲜的呀，肉是不是肥啊，是不是好吃啊。好，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孙楠的《缘分的天空》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啊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。站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互动啊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最喜欢吃什么海鲜呀、啊、有没有一些制作的方法啊，或者说呢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我们先来说啊，说这个鱼怎样辨别鱼的新鲜呢，关键是看鱼的体表和鱼鳃。第一个呢是看鱼的眼睛，饱满突出的眼膜健全透明清亮是鲜鱼，而不新鲜的一般都是眼膜里面有血丝，眼珠不突出的。第二点呢是摸鱼身，说呀，体表要新鲜，没有伤痕，没有畸形，没有不明粘液，鱼鳞片呢紧实，鱼肚不破，鱼眼球不浑浊。掀开鱼鳃看一看呢，新鲜的鱼的鱼鳃是鲜红的，若鱼鳃已经发白或有许多粘液，说明这个鱼呀、啊、已经死很久了，已经不新鲜了。第三点呢是看鱼腹部有没有异常凸起的是新鲜的。第四点呢是挤压鱼肉，挤压后呢鱼肉不会凹陷下去，且立即反弹，说明是新鲜的，反而就是不新鲜的。那么第五点呢就是闻味道了，说啊，鱼固有鱼腥味，但是鱼臭呢则是它的已经不新鲜了，这也是辨别鱼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了。你们有学会吗？其实啊，辨别鱼新不新鲜还是很简单的了。那么接下来呢是螃蟹，说呀，看螃蟹能不能爬楼，蹭蹭蹭的往上爬，就是比较健壮的，比较新鲜的，反而那种弱弱的爬不上去，就是已经不行了快。第二点呢是看腿部的绒毛，绒毛多且硬，说明强健多肉，反则体弱无肉。第三点呢是看其生命的活力啊，可以将其翻过来，能迅速翻身，说明非常的健康，如果不能翻身啊，说明生命力已经不强了。第四点呢要看蟹顶部的这个腹壳啊的软硬，用大拇指去按压，硬的说明肉质肥厚啊，反而软的呢就是没有很多肉。第五点呢是按蟹腿的最后一个关节，硬的肉质肥，软的就没什么用。最后呢是掂量掂量重量，如果两个相同大小呢，用手掂量一下，哪个重哪个肉就多。你们有学会吗？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歌啊，来自张韶涵的《淋雨一直走》，来缓解一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啊，来跟貂蝉留言吧。 雷声在轰不停，

不再会因你而改变，也不再会犹豫说再见。冬天很快又是一年，世界不是这个屋檐，没有你的日子更加甜。我感谢你离开了我，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睡到。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真爱，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。 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种感觉？一年以后的今天，我笑了。感谢你当初离开了我，没有了你的日子，我过得更快活。 每一天，我都可以实现。所谓的事，你曾说我做不到。我终于明白什么事都不依靠。我感谢你离开了我，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。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真爱，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。你以为你离开了我不会快乐，像电视里的女主角一样的我。我告诉你今天我过得很快活。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这位听众，你叫什么呢？有车有房子有鸡有羊有鱼有苹果。他说：“貂蝉，你真买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你见过我吗？”他说：“见过。”你在哪儿见过我呢？刚才一位叫大蜜雪点了一首曲婉婷的《快活》，已经放过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好，我们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海鲜啊。刚才有说了螃蟹和鱼，那我们继续来说蛤蜊等贝壳类。第一个呢是看水，一般啊上架都会放在水里养着，如果水浑浊且污泥很多呢，说明已经不新鲜了，则水比较清澈，一般都是新鲜的。第二个呢是看个头， 个头大的一般肉比较厚，有嚼劲儿；个头小呢，里面的杂质呢就会比较多一些。第三点呢是挑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慢慢挑，每个都得确保有舌头伸出来，用手那个碰一下就会缩回去的，说明就是新鲜的。摇晃半天也不闭壳的，说明已经不新鲜了。嗯，你们有记住吗？继续来说啊，是虾。说新鲜的虾呀，体表和腹部呢不发黑，头部和表面不发红，头、胸甲与虾肉连接在一起。第二点呢，是养在水里的活虾呢，用网去捞的时候呢，游得特别快的，而且呢，说越强健的越新鲜。那么第三点呢，是看色泽，虾壳硬有光泽的是肉质比较鲜美的。哇哦！第四点呢，是看壳与肌肉之间的紧密程度。说呀，鲜虾这两者之间是非常紧实的，不容易用手剥开，但如果是久制的虾，很容易用手就会剥开了。哦，是壳与肉之间的紧密程度。第五点呢，是静静观察，鲜虾会时不时的有气泡吐出，说明有正常的生命呼吸。第六点呢，是闻味道，虾有一种腥味，越腥的说明越新鲜，但不是腐烂的那种霉味啊，如果已经产生异味就不新鲜了。哇，我原来看海鲜也有这么多的说道哈、啊，可能平时我们这些不了解人去买海鲜的时候呢，只看它颜色怎么样，或者这个水怎么样啊，就直接买了。其实呢，买海鲜也有很多的窍门的。继续呢，我们来说鲍鱼。说啊，能吸附在玻璃这个缸壁上的鲍鱼呢是比较新鲜的，摸一摸鲍鱼的肉柔软会动，说明呢鲍鱼鲜活，你摸半天它都不动了，那是肯定就不行了。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，是不是？扇贝。说啊，选择外壳颜色比较一致且有光泽、大小均匀的扇贝。如果扇贝养在水中，贝壳呢会一张一合的活动，如果扇贝没在水中，可以用手拍一下壳，贝壳马上闭合，说明这个扇贝呢是鲜活的。如果你拍半天都不动了，说明已经就不行了，不新鲜了。好啦，这个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鲜偷客栈是由鲜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那么欢迎所有听众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一曲下一分钟就是您点播的歌曲。或者呢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什么海鲜呀？或者说呢，你喜欢做海鲜吗？有什么一些做法的话呢，也可以来跟貂蝉互动。 其实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

信有一种缘，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。我相信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。 张杰演唱的《仰望星空》，来自听众群的点歌啊。他说把这一首歌送给蝴蝶姑娘，愿她越来越厉害，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这个越来越厉害啥意思啊？好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，我是貂蝉。我们继续来说怎么挑选海鲜啊，刚才有说了鲍鱼、扇贝、虾、螃蟹等等等等哈。继续的这个海鲜呢是皮皮虾。嗯，说呀，挑选皮皮虾和选活虾是一个道理，看它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和频率，这个速度越快呀，频率越高的说明越鲜活，反而那个不怎么动的而且游得很慢的说明已经快不行了。第二点呢是其次看皮皮虾背后的那根黑线，黑线越深说明其含有膏，据说带线的母虾呀，这个尾巴中间是白色的。哇哦，这个我还从来没有注意过啊。嗯，你要是喜欢吃皮皮虾的朋友呢，可以在下次吃的时候去注意一下带膏的母虾尾巴中间是白色的。那么第三点呢是捏皮皮虾的头，越硬越好。第四点呢是看其腹部的鳃，鳃越白说明越新鲜。然后呢就是看重量了，同样大小的呢重量越大越好，说明肉就多。继续来说到这个是呢鱿鱼。说呀，首先呢是看色泽， 新鲜的是呈粉红色且有光泽半透明的，而不新鲜的颜色呢则是暗淡背部有玫红色的。哇哦，这是颜色越新鲜的然后有光泽半透明的是新鲜的。第二点呢是用手去挤压背部的膜，膜不易脱落的是新鲜的，越容易脱落越不新鲜。那么第三点呢是看头部和身体的紧实程度，与虾类似啊，就是越紧实越新鲜。第四点呢是闻味道啊，不新鲜的鱿鱼呢味道很明显的，闻一下就知道了，会有一些那种腥味啊臭味啊，而新鲜的鱿鱼是没有那些味道的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海蜇皮。首先呢是看色泽，颜色呈白色、乳白色或淡黄色的比较好，劣质的海蜇皮呢颜色是发黑的。第二点呢是看其韧度，一般呀得买回家吃的时候才可以辨识出来，洗干净拿点吃一些呢有嚼劲是上等的，而吃起来像塑料的是不好的。那么第三点呢是看其形状，挑完整的中间没有损破的海蜇皮。哇哦，这也是一个方法，要看其形状，挑选整的中间没有破损的海蜇皮。继续来说到这个是呢藻类，首先呢是看色泽，一般新鲜藻类呢都是有独特的光泽的，不新鲜呢则是暗淡甚至发黑。二呢是用手去摸和拉，在市场里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无良的商家，把一些看似几百年的海产品都摆出来，那种海带摸一下你手上就会沾上一些不知名的这个粘液呀。像可以用手轻轻拉，好的海带是有韧性的，而轻轻一拉就断的肯定是次品或者劣质产品的。第三点呢是看其完整度，买海带的时候呀要记得打开看一看是否有损坏或者小孔洞的，要选那种没有这些损坏的海带，要选完整的。那么第四点呢是闻味道，海带等藻类也是有腥味的，腥味越重的越新鲜，反则不新鲜。哇哦，这个是有腥味的才是新鲜的，反则是不新鲜的。哇哦，说了这么多你们要记住吗？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可以来给貂蝉留言，貂蝉会第一时间的回复你们。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好了，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曹猛演唱的什么歌？失恋阵线联盟，我们来听完这首歌。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忘了吧，找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

像牛羊羊丰收的庄稼闪金锣，我的手不动情唱欢乐的歌声真善良。 好，北京时间的17:54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，这里是先偷客栈。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《打起手鼓唱起歌》。刚才啊，这位听众盼他说点了一首《单身情歌》，送给没大没小的小程程，希望他早日脱单。有他现在听着呢，刚才这首歌也放给你听了，有听到吗？这位小程程有听到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说啊，来教大家一些吃海鲜的小窍门。因为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所以呢，貂蝉给大家的简单的说几点啊。说啊，拿扇贝举例，黑色的部分呢，应该是扇贝的消化器官、颈线等这个内脏啊，里面会有很多的饵料的残渣，最好不要吃。还有扇贝的这个边外啊，还会附着一些绿石石吸附的异物，吃时呢最好也要清理干净。说吃海鲜的顺序，一大堆海鲜当中啊，要先吃鱼类、螃蟹、龙虾、皮皮虾，然后鸡尾虾，这些甲壳类的啊，然后呢吃章鱼、鱿鱼、软类的，最后是呢是牡蛎，不然啊这个鲜度搞颠倒了，后吃海鲜即使再好吃呢，也会被前面的鲜比下去，如同嚼蜡一样。哦，这也是有顺序的，要吃一些鲜的，像螃蟹啊、龙虾呀、啊，后来去吃那些章鱼、鱿鱼类的。哦，说啊，吃海鲜呢要配柠檬、杀菌去腥味儿。很多人吃海鲜都喜欢搭配着大蒜去吃，能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。但是啊，还有另一种食物，它和海鲜搭配呢，不仅可以杀菌，还能提鲜去腥味儿，它就是柠檬。嗯，说啊，海水中有很多的微生物，其中的副溶血性这个弧菌呢，便是一种致命性的微生物。而生长在海水之中的鱼虾蟹贝类海产品，若杀菌不彻底呢，很容易导致食物中毒。而柠檬含有烟酸和丰富的有机酸，它的酸汁呢有很强的杀菌作用。此外呢，柠檬的酸度和特有的水果香气，能消除水产品当中的一些这个腥腻之气，并能使肉质更加细嫩。在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啊，柠檬常被用来制作冷盘、凉菜及腌制食品。嗯，想要去除食物油中的异味，就在油中加几滴柠檬汁。哇哦，柠檬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哈。好啦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。今天呢是周五，也祝所有听众有一个愉快开心的周末哈，有一个愉快的晚餐。好啦，把这一首郑中基和陈慧琳演唱的《制造浪漫》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情徜徉。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边城，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烦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有 是喧哗的街边城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， 下的星光。 谢浪